有的歌曲真的是超级耐听，不仅是因为旋律歌词，也因为歌者非常到位的演绎。所以这首歌虽然很多人翻唱过，但我想林志炫的这一版依然会在你的脑海当中留下深刻的印象。上半时段我们最后要听到这份祝福呢，同样是一首来自演唱功底非常了得的范晓萱演唱的《氧气》。在国庆假期第一个晚上，这首歌呢是周娇要送给好朋友 Kitty 的，想对你说，希望你快点恢复爱的元气，给自己更多力量和信心，你一定可以度过难关的。 沉入越来越深的海底，我开始想念你，我好孤寂。 缺什么就补什么，这个世界上一定是方法会比问题多的。缺氧，那就到精神氧气丰沛的地方多多的呼吸吧。好了，上半时段的爱的更久点就到这里，下半时段继续在北京月光玻璃帮各位传递亲情友情爱情的祝福，一会儿继续吧。

在保留经典唱段的基础上，陈世铮与音乐总监聂云雷对音乐进行了重新配器、创作和连接。如果说《霸王别姬》是用现代的形式诠释京剧，那么即将迎来亚洲首演的《赵氏孤儿》则是以国际化的视野去讲述中国故事，演员是外国人，台词也是英文的。音乐上，陈世铮采用了摇滚风的配乐和编曲，伴奏是电吉他、电子琴、电贝斯等等。但是在表演方面，他保留了中国戏曲的肢体语言和形体表演方法。目前两部剧都在紧张排练中，迎接即将拉开大幕的北京国际音乐节。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。 晚上九点，带着伟大的爱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。 妈妈，生日快乐，我爱你。 哎，哥们儿，没事了，你一定行。 亲爱的，我好想你，你要好好的。 嘿，姐们儿，别哭了，明天咱们大吃一顿，我请客。 宝贝，加油，下次考试一定能更好。 傻丫头，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的。 那些你说的，都是最动听的。北京音乐广播 FM97.4，周一到周五晚上九点，爱得更久点。我要再说一遍，我爱你。韩丽主持。夏月光听点歌，欢迎光临下半时段的爱得更久点，我是巧克力韩韩丽。下面这首歌是很多学生族朋友非常喜欢的，今天晚上呢是窦亮朋友为自己点播的《追梦赤子心》，加油。 鲜花的世界到底在哪里？如果它真的存在，那么我一定会去。我想在人和人